艺我的古城，倾颓的奠基，他们的灵魂无形中都在这里歌唱时间上万不可信的变迁，温雅的儿女佳话，流血成渠的杀戮，凭吊轻衰的感慨，千年来饱历风露的基石，建造出文人墨客诗画意念的泉源，刹那间匠心独运的一隅，若然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建筑二，主持先奴曾卓然、冯杰。 又过咗一个星期啦，今晚咧，我哋又会带大家去另外一个城市，去睇下呢个城市嘅一啲建筑嘅特色。咁但系咧，今次我哋所介绍嘅一个城市咧，唔算系一个靓嘅城市，可唔可以咁讲咧 ？Zeno 都可以系噶啦。我之前咁多集五集咧，介绍城市都系靓嘅， 系啦。 同埋咧，基本上佢哋都系文化遗产嚟嘅，呢个都系。但系咧，呢个佢嘅特别之处咧，唔系靓，因为佢唔可以叫做好靓。但系咧，佢系世上难得。会有一个咁奇怪嘅城市咯，就是、一个咧被占据嘅城市。其实喺巴勒斯坦嘅希伯伦，咁喺巴勒斯坦咧呢个地方咧喺国际上系一个好难去定义咧。如果国际上咧，巴勒斯坦唔算系一个国家，佢喺以色列嘅范围之内嘅。咁但系咧，而家嘅巴勒斯坦咧，如果喺联合国咧，就会觉得系叫做。被佔據嘅巴勒斯坦，所以咧佢哋以巴嘅關係咧好複雜啦。 係啊，而家巴勒斯坦國咧都受好多嘅聯合國嘅裏邊嘅成員咧係承認噶啦。咁但係因為以色列啦同埋美國嘅強烈嘅反對咧，咁而美國係即係聯合國嘅常任理事國咧，喺常任理事國反對嘅情況之下咧，即係當然佢之前投票都係棄權嘅，咁但係佢未成為正式嘅一個國家。咁但系國際承認就係 A 國同 B 國，我承認你承認我就都 OK。咁喺呢一點上面咧，其實巴勒斯坦或者巴勒斯坦國咧，其實已經係俾好多嘅其他國家所承認。咁所以我哋用國家嘅觀念去理解咧，都係可以嘅。 係。咁、但係嗱，今次我哋講嘅希伯倫咧呢個城市個特色喺邊度咧？即係點解先奴今次要揀呢個城市去同大家介紹咧？ 嗱，如果講以巴關係咧，其實係要追溯到好耐之前，亦都可以好了解到而家中東關係嘅。咁、但係我覺得通常啲人諗起咧，以色列巴勒斯坦咧，第一個城市就係耶路撒冷啦，因為三大宗教嘅聖城啦。咁但系咧，我覺得希伯倫咧係比耶路撒冷更加要令人去關注嘅，因為咧我哋今日想講嘅咧就係一個被佔據嘅城市。巴勒斯坦嘅耶路撒冷嘅東耶路撒冷咧，雖然係啦，咁但系咧佢嗰個佔據咧冇希伯倫咧嚟得咧咁嚴重啊，亦都係去到另一個極端。希伯倫咧亦都係歷史上一個咧。好值得去研究城市嘅，因为咧佢接近咧有超过五千年嘅历史嘅，其实喺古圣经嘅时代已经有记载呢个城市啦。咁即系本身系一个好历史悠久嘅城市，咁佢亦都经过咧好多唔同嘅列强去占据过啦，喺嗰个城市亦都争夺过啦，包括譬如当年有十字军啊，或者奥图曼啊，或者早啲嘅阿拉伯帝国啦。咁所以咧佢不断咧喺唔同嘅宗教咧游走，咁所以呢个城市咧。佢嘅古城嘅部分咧，其實係浸淫咗咧好多唔同嘅文化同埋宗教元素裏 面。同我哋呢個系列嘅介紹嘅城市為主嘅建築業嘅部分咧，其實好重視嗰個咧就係文化之間嘅交互啦。佢未必係一個強盛嘅文化之下嘅結果，佢更加多係啲文化之間交錯交叉而成為一個獨特嘅面貌。咁所以佢未必可以西方嘅建築史或者東方建築史可以囊括，而更加多係唔同嘅文化嘅衝撞之下嘅特別成果。咁所以。在咁嘅角度之下咧，其实讲希伯伦咧都好有道理嘅。 系啊， 咁同埋佢都经历过咁多次嘅战乱，要讲翻佢个历史背景，我相信都真系要花一番嘅时间先至可以做得到。因为啱啱咁讲，佢又经过过好多个唔同嘅帝国，好多个唔同嘅政权去交替，打到好灿烂嘅啦。咁但系之后去到依家都依然系 keep 住继续有好多嘅战事啦，系啦，纷争啦。咁所以讲呢一段嘅历史去介绍呢一个城市。相信都难度几大啊！ 要讨论嘅时候咧，可以尝试用问题嘅方法咧，即系其实上星期我哋都讲到嗰个城市背后可以理解几条问题嘅。我哋今次用咁嘅角度，咁然后再有啲未讲到嘅部分咧，一阵间我哋同先同倾偈嘅时候咧，再加去补充。佢第一个问题就系以色列咧，而家系咪一个即系犹太人嘅国家啦？呢个第一条大嘅问题。 以色列是猶太人的國家咧，呢個咧都可以作為一個叫做大部分正確嘅陳述嘅，即係因為而家以色列入邊咧有七成人咧係猶太人，呢個係以色列係猶太人的國家。OK， 咁但係咧佢亦都可以係錯嘅，點解咧？因為咧以色列咧即係呢個國家係公元前嘅事嚟嘅。因为呢其实罗马帝国数落去打后呢其实犹太人呢其实已经冇一个自己嘅国家，更加呢可以话呢系冇一个所谓自己嘅土地嘅。即系冇一个可以俾佢住嘅一个定居点。咁我哋话最迟去到即系公元二世纪前中叶咧，罗马帝国嘅奄奄军时期咧，哈特良王朝咧已系最后一个犹太人嘅一个喺中东地方有一个固定嘅可以住嘅地方，你可以长期留低嘅地方咧，已经系终结嘅啦。因为佢已经系俾列强种种唔同嘅，就话先头讲咗嘅强盛嘅国家所占领。因为当时嘅犹太人已经系游离失所。咁所以你话以色列呢个土地其实系咪犹太人嘅咧？咁其實咧喺呢度咧，我哋可以打一個問號落去。依個係第一個啦。咁啊，時空跳咧，即係其中另外一個咧、就是，就係啊，其實喺十字軍東征，正話有講十字軍東征啦。咁即係公元十一世紀開始去到十三世紀中間嘅呢啲時候，我哋咧認為咧，當時嘅基督教文明咧就要奪回耶路撒冷。我哋話咧叫聖地修復運動。咁調翻轉講，咁係咪即係話一直以嚟咧都係歐洲文明嘅咧？中東嘅地方，呢、這個亦都係一個另外一個大大嘅問號咧。咁、因為咧，其實咧，所謂基督教文明、基督教誕生咧，的確係中東嘅土地啦。咁但係基督教咧，如果你知有幾集講，其實並非係一個歐洲嘅宗教，更加多咧係一個中東嘅一個宗教，因為佢係即係亞伯拉罕諸教閃族，即、就、係、是、一神宗教裏面嘅其中一條線索。其實佢同猶太教啦，同伊斯蘭教其實係更加有一個共同嘅中心，因為佢哋信仰嘅係同一個神，即、就、係、是约书亚、耶和华其实同一个嚟嘅，而个问题就系咩咧？十字军咧呢、這个情况咧，其实咧系同佢之前一集咧有关系嘅，因为咧喺十一世纪嘅时候咧，其中一条嘅十字军嘅主要嘅强手咧，就系我哋嘅医院骑士团啊，圣约翰骑士团咧，就系其中一批最早嚟到耶路撒冷，成立咗呢啲耶路撒冷嗰啲细嘅基督教国家嘅其中一员。咁所以咧，只系当时咧，即系今日嘅以色列位置咧，曾经咧系有一个咧基督教文明嘅以色列咁嘅国家，系基督教喺耶路撒冷叫耶路撒冷国，就系当时喺度，咁就是一个短暂嘅时候嘅啫。咁所以咧，佢系咪属于一个基督教嘅地方咧？以色列其实喺短时间曾经系基督教嘅啫。咁所以犹太教或者犹太人嘅俾个问号佢，基督教咧可以俾个问号佢。第三个咧，点解而家今日佢系以色列嘅咧？咁咧就系其中一个咧就系犹太人嘅复国运动。咁咧犹太人嘅复国运动咧之所以最尾系成功或者系比较同情咧，其实关键咧其实就系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嘅时候咧，德国嘅种族灭绝嘅一个情况。咁啊，德國人咧非常之即係重視嗰個優生學咧，就認為咧即係猶太人即係應該係集體地被殲滅嘅。依、这、一個係當時一個情況，大家聽過好多集中營嘅事都知道，猶太人係被有系統地殲滅。咁所以咧，當時整個歐洲文明咧認為納粹嘅德國的做法咧係歐洲人欠咗佢嘅。欧洲人欠咗犹太人，之后我哋都会讲到有好多嘅当代嘅争议里面咧，以色列人啊或者呢个犹太人咧系攞到一啲嘅即系优势，所以喺倾偈嘅时候咧，大家认为咧犹太人咧应该可以喺以色列呢个土地度咧系建立一翻一个属于犹太人嘅国家。咁呢个系当时嘅同情之下嘅结果。咁而呢个同情咧，如果我哋之前都知咧，呢啲中东地带咧其实已经有超过一千年甚至千五年嘅时候咧，其实系属于伊斯兰教管治嘅土地嚟。咁所以喺咁嘅伊斯兰教嘅心脏地带，伊斯兰教嘅圣城嘅地带，有一个不属于伊斯兰教管治嘅地方咧，就将会成为咗一个当代嘅大炸弹。咁所以咧喺呢三点，你已经见到咧，其实以前嘅一啲历史嘅重要嘅一啲嘅线索。咁当代嘅呢个部分，一阵间我哋可以再倾偈嘅时候再讲啲。 主持先奴曾卓然冯杰， 如果睇翻成个中东关系咧，其实以色列就系一个死结嚟嘅，我自己觉得。头先讲过啦。呢、这、一个国家咧，呢、这、一个地方咧，同宗教好有关系。三大宗教圣城都喺呢一度，就系、 就算今日我哋讲嘅希伯伦呢，亦都系属于三大宗教嘅重要城市。如果犹太教嚟讲呢，佢系第二圣城，系仅次于呢个耶路撒冷嘅。咁点解呢？我再去返最原始嘅呢个地方嘅历史啦，就系呢闪族嘅诞生。其实呢当年呢佢哋嘅祖先呢就系阿伯拉罕㗎嘛。佢就系喺呢一度呢生活啦，同埋最后呢佢喺希伯伦嗰度买一块地呢，为自己第时嘅屋企人啦，同埋自己做一个墓地。咁而家呢个墓地仍然存在嘅，亦都系呢咁多个宗教嘅争端嘅其中一个地方。当阿伯拉罕死咗之后呢，佢就将佢啲亲人埋咗喺呢个地方啦。咁所以呢令到呢好多唔同时代呢嘅统治者呢都想占据呢个地方，慢慢令到呢个城市呢亦都喺中东地方呢一路呢咁发展开去啦。 系啊，我哋话即系好多时都有人听嘅，即系其中一个系阿伯拉罕嘅仔以撒马利，另外一个叫以撒啦。咁好多时你都见到啲宗教嘅典籍啊，或者啲宗教教堂都有呢啲名字。两方嘅宗教认为咧，以撒马利咧就系阿拉伯人嘅一个后裔嚟。咁以撒咧就系啲基督教嘅后裔。但系姑勿论点样分辨都好啦，大家都会认为呢条所谓阿伯拉罕嘅线索，或者系圣经旧约里边书写嘅线索咧，其实系闪族人嘅共同嘅历史嚟嘅。咁所以我哋会视圣经为一个宗教嘅书籍啦。但系咧，点解圣经咁值得好多人去研究或者去睇咧？依个咧其实系佢哋信仰认为系佢哋嘅民族或者国家嘅起源嘅一个记录嚟。 即系好 detail 咁样讲希伯伦之前咧，我觉得大家都要了解一下咧，近代究竟以巴嘅关系系点？其实咧，我自己几年前啦去英国读书咧，我就试过去以色列同巴勒斯坦咧就有个 field trip 嘅。咁其实当年都系想咧睇下呢个地方咧一啲关于喺争议性嘅一啲占据嘅建筑，同埋一啲城市。咁啊想睇下呢个关系咧，其实同文化啦、宗教啦、政治上啦啲咁嘅冲突咧，究竟啲人可以点样生存？咁好多嘅巴勒斯坦嘅城市，佢都有参观嘅，或者去睇下当年点生活啦。咁但系令我最深刻嘅都系希伯伦。咁但系嗰次咧，我嘅体验咧喺巴勒斯坦旅行啦，或者去睇下唔同地方，其实几困难嘅， 点解咧？ 嗱，因为咧，我哋一般咧，譬如签证入一个地方咁样，我哋其实去以色列就冇问题嘅，好简单。咁但系咧，巴勒斯坦咧，原则上咧就系冇任何机场入到去嘅，本来有嘅，但系俾以色列政府咧都已经控制咗，就唔俾佢飞噶啦。咁所以咧，如果你真系想入巴勒斯坦咧，你最方便嘅方法咧就系飞入去以色列，或者你由陆路咧喺約旦過去，咁但系咧由約旦過去巴勒斯坦亦都好麻煩嘅，咁所以通常遊客都係入去以色列嘅首都機場啦，就係、是、呢個特拉維夫嗰邊啦。但系咧你入去咧，佢通常咧過關嘅時候好麻煩嘅，因為咧佢又會問你好多嘢啦。咁同埋咧，大家知道咧，以色列始終同好多中國家交惡，尤其是係伊斯蘭世界，所以咧如果你護照上面咧有一個咧以色列嘅入境人咧，其實呢個國家咧係唔俾你入去嘅國家嘅。 哦，咁譬如即系你曾经去过，见到你 top 咗个人， 系啦， 已经拒绝你入境啦。 咁譬如好简单，亚洲地区我哋讲得出嘅伊斯兰国家，譬如嗰个印尼同埋马来西亚，其实好大机会香港人都会去㗎嘛。咁如果我印咗以色列印，其实我咪即系去唔到马来西亚咯，转机都唔得。 绝对系啊，同埋调翻转啦，如果你吸咗个伊朗印啊，你去美国你都大件事。 系啊，咁但系去美国都未必唔俾你入境啊。咁但系咧呢啲真系唔入境啊。咁变咗咧，你去到嘅时候咧，可能又同佢关员讲话，你可唔可以唔抌个印啊？咁但系不嬲都 咁咩？ 但系不嬲都会知嘅，大家都有个方法，就俾张纸咧就会印喺度嘅。咁但系近年开始已经冇印啦，我知道。我嗰阵时佢就会吸引嘅，你要同佢讲咯。咁但系咧佢会换翻一句 Why not？ 其实大家都知点解嘅。但佢問，咁你就要解釋就話，我因為我有機會去一啲伊斯蘭國家，例如會去馬來西亞咁樣，咁佢就會俾你過咯。咁但係咧，當中都會有好多牽涉咧，你同佢嘅對話咯。同埋譬如離開嘅時候咧，佢有好多檢查嘅，佢會問你有冇去過巴勒斯坦啦。如果有咧，就去搜查你嗰啲行李。佢嘅原意係咩？就係驚喂。巴勒斯坦好多恐怖分子㗎嘛，佢覺得會唔會有啲嘢嚟炸機場㗎？你有你要講我聽喎 ，check 咗我再 scan 過喎。咁所以咧，你又要講俾你聽。但係咧，一方面如果你講俾你聽，你去巴勒斯坦咧去過咧，你又會好緊張，因為佢又唔知會點樣再 check 你咯。咁所以咧，入境嘅時候咧，你都覺得好多刁難嘅。 但其實依家以色列同埋巴勒斯坦嗰個地域或者嗰個疆界係咪都好模糊，好難去區別？即係點樣去話你又去過巴勒斯坦，冇去過巴勒斯坦，好似好麻煩。 由即係一啲當代啲嘅歷史去幫到你嘅啦。首先講以色列嘅位置啦，以色列嘅位置大家知道大約係中東嘅中間嘅呢個位置啦。咁但係東邊咧就係約旦啦，北邊咧就係敍利亞啦、黎巴嫩啦。 勉強叫東北邊啦。咁然後再南邊啦，同埋西邊嘅連去非洲嘅地方就係埃及嘅呢個位置。咁所以你聽到咧，發覺咧都大件事啦。因為咧，其實你聽到啲國家名咧，近十年都打曬交，冇邊度咧唔係炒翻天嘅。咁嘅情況之下咧，以色列咧亦都係當時唯一一個不屬於伊斯蘭世界嘅地方。OK， 咁咧而以色列咧。現代出現問題呢，其實兩次嘅戰爭嘅。第一次呢，就係喺聯合國決議咗之後，以色列嘅土地呢就係俾猶太人立國，但係呢裏面嘅耶路撒冷呢就成為一個聯合國管理嘅中立嘅城市。OK， 咁聽完之後呢，以色列人話好，以色列話好，好完之後就立啦。佢從來就冇好過嘅，之後佢話好簽咗，然後就打就佔領。咁所以咧喺1948年嘅一次戰爭嚟咧，好迅速咁樣咧，以色列嘅軍隊當然係因為咧同美國嘅一個緊密嘅聯繫咧，就喺以色列呢個地方咧擴張得好緊要。咁呢個嘅擴張咧已經超越咗當時聯合國認為以色列範圍嘅。嗱，有啲字眼咧成日都聽嘅，就係約旦河西岸啦。加沙地帶啦，呢啲字你成日都聽。咁呢個咧，約旦河咧，其實咧就係我哋話咧，其實以色列同約旦嘅接近一條邊界嘅一條垂直嘅河。嗰條河咧有趣咧，就係佢唔通向大海嘅，佢通向死海嘅，即係盡頭就係死海嘅一條河。咁咧喺呢條河嘅西岸咧，本來係以前咧叫外約旦，即係一個外約旦嘅地方嘅一個範圍嚟。咁但係咧喺邊一次戰爭開始就出事咧？就係1967年嘅叫做所謂第三次中東戰爭，或者叫做六個戰爭裏面咧，就出現一個好大嘅問題啦。點解咧？就因為當時嘅埃及咧有一個親蘇嘅總統鄂史能登就認為要打冧以色列。咁咧大家知道到今日敍利亞咧呢啲地方係親蘇嘅，即係親俄嘅啲地方啦。咁咧而其他伊斯蘭世界咧就都借勢咧，約旦咧虎視眈眈話：我哋今次要報仇，要打翻贏你以色列，你400年搶我哋地，今次要贏咗你。咁咧，以色列咧喺第一日咧就已經有100多架戰機咧，用閃擊嘅方法咧全籤咗埃及嘅空軍，然後第二日咧全籤埋敍利亞同埋約旦嘅空軍，然後咧3、4、5、6日咧已經揾地面部隊掃曬所有地方啦。嗰六日就打完，咁就佔領好多地方，一間先講。但係咧喺以色列範圍入邊嘅兩條線，以色列同埃及中間嘅 ，OK， 依個所謂嘅加沙地帶，同埋。以色列同約旦中間嘅約旦河嘅西岸，本來屬於外約旦嘅地方，都已經被以色列佔領住。而依兩個地方就係約旦河西岸呢個幾廣闊嘅土地，包括我哋今日講嘅希伯倫嘅啲城市範圍入邊，同埋咧埃及同埋以色列邊境嘅加沙地帶咧，就成為咗以色列嘅一個大嘅問題。亦都係咩咧？今日我哋講嘅巴勒斯坦國。里面嘅问题就係话喺以色列嘅六日战争入面佢占领咗嘅阿拉伯人土地嘅处理问题其实就係巴勒斯坦国嘅问题。 其实呢你如果问个地图啦。 听我真係好复杂。 即係去好多国家你都要睇地图㗎啦。咁但係嚟到呢个以巴嘅地区呢就一定真係要攞地图。同埋呢地图呢係唔可以攞一张唔 update 嘅。因为真係成日变。个土地范围究竟边一刻系属于边个地方系会改变？ 系啊，同埋约旦河西岸都笼统其实佢西岸好似好大，系咪可以好细？佢几时系以色列占咗？几时又俾翻啲你？几时又俾啲你？但系又攞翻。 出发前要睇清楚。 系啊，亦都系好复杂嘅。我觉得你如果真系要研究以巴关系咧，你真系要了解埋佢当中里面啲政策嘅。因为咧头先讲话1967年之后咧，巴勒斯坦嗰个地区咧。佢嗰個範圍咧，約旦河西岸同埋加西地帶，基本上咧係有一個邊界噶嘛。但係咧，而家嘅巴勒斯坦又唔代表係嗰個邊界喎，佢係比個邊界嘅地係更少嘅。 仲收縮咗好多。 係啦，係每年都收縮嘅，即係咧好似咧唔知點解地俾人偷咗咁樣。咁點解咧？因為咧以巴喺1967年之後咧，其實不斷咧。就有好多嘅互相嘅衝突啦， 磨下磨下 ，so call 嘅恐怖分子啊 ，so call 嘅民族解放運動啊，獨立運動 係啦。嗰陣時你都會聽，譬如阿拉法達就係巴勒斯坦個領袖，就佢會主張大家會有啲恐怖襲擊嘅對猶太人，所以咧成日都會喺以色列城市咧會有啲爆炸、人肉炸彈，成日都會聽到呢啲 哈馬斯啊嗰啲人。 哈馬斯就後期啦，衍生更激進嘅一啲組織，咁佢就係炸啲以色列嘅城市，咁啲人就會成日都會覺得哇，巴勒斯坦好恐怖啊！咁但係咧，其實某程度上。就是逼出嚟嘅，因为国际社会咧对佢不闻不问啊，所以令到佢哋咧觉得咧，如果国际舞台上咧冇一啲大新闻咧，啲人系会留意嚟，咁亦都咁样咧，令到佢哋有如意算盘系即系打啱嘅，就正如喺1972年，佢就喺慕尼黑嘅奥运会度啦，就杀咗去当时嘅以色列嘅一啲选手，所以令到咧巴勒斯坦开始喺国际社会啲人会知道发生咩事，咁去到近年咧。佢哋因為太多衝突啦，咁終於聯合國就要介入，同佢傾和平進程啦。咁喺1993年咧，就個奧斯陸和平協議，就將咧當年1967年頭先講咧嗰個邊界，就係 約旦、河西岸同埋加沙咧，都要咧逐步交還翻俾巴勒斯坦，等佢立國。咁大家原則上叫做同意，咁但系咧冇 schedule 嘅，唔知幾時嘅。咁但系當時咧，其實喺巴勒斯坦裏面咧，有啲定點城市咧係不嬲有人住噶，包括今日講希伯倫啦，佢哋嘅首府拉姆安拉啦，或者大家都好熟悉嘅東耶路撒冷啦。其實呢啲咧都係不嬲都係巴勒斯坦人聚居嘅地方嚟嘅。而家當中都好多爭議。咁但係呢啲城市咧，就喺嗰陣時咧，除咗東耶路撒冷之外，主要咧都係屬於巴勒斯坦人管轄地區。咁佢哋將巴勒斯坦地區咧就分咗做三個區，就是、A、B、C 嘅。A 咧就代表頭先嗰啲重點城市啦，佢咧全部嘅管轄權咧都係屬於巴勒斯坦人。B 咧就是、一個北法嚟嘅，係巴勒斯坦人同埋猶太人都可以管轄，而猶太人咧幾時都可以咧有軍隊咧入去咧控制嘅。C 地區咧就是、全部都係猶太人控制噶啦。但係雖然話猶太人控制，長遠嚟講咧呢地應該全部交翻俾巴勒斯坦。咁所以咧猶太人見到呢個流動咧。在去六七年之後咧，開始咧已經咧喺呢啲叫做巴勒斯坦人嘅土地上面咧，佢哋咧不斷喺度擴建呢個殖民地，就令到咧巴勒斯坦呢塊地咧就打散曬。咁、而佢好多路網啊，佢都完全係斷絕咗。咁所以咧，而家咧你去到巴勒斯坦咧，一個城市去另一個城市咧，雖然都係屬於係西岸範圍之內，但係其實咧佢係要經過咧以色列人管轄嘅C地區。咁即係話咧，你要經過咧好多關卡、好多檢查站先去過到，亦都影響好多巴勒斯坦人嘅生活咯。 我哋 recall 翻幾個重要嘅點啊。第一個點咧就係話以色列立國之前咧喺嗰個地方咧有長嘅時間咧都會叫做巴勒斯坦。巴勒斯坦地區嘅，即係話咧，巴勒斯坦地區咧，其實係早於以色列立國已經存在。咁而嗰啲巴勒斯坦人咧，嗰啲嘅阿拉伯人咧，其實住咗喺度好長嘅時間嘅啦。第一，第二咧就係話咧，喺聯合國嘅範圍裏邊咧，其實今日嘅以色列嘅正式嘅佔領嘅範圍咧，係大於當時聯合國決議案裏邊以色列嘅土地嘅大細嘅。OK， 依家爭議緊嘅所謂巴勒斯坦國嘅兩個範圍，即係約旦河西岸同加沙地帶咧，其實係六日戰爭裏邊咧，以色列佔領咗嘅土地係包括。佔領埃及同埋佔領約旦嘅土地嘅結果，即係佢唔係一個本身就係佢嘅地，而係一個佔領地嚟嘅。咁所以而家嘅爭議嘅重點咧，就係啲佔領地裏邊嘅處理。咁而正話先頭所講嘅好多嘅問題咧，就係話喺嗰個實質土地裏邊嘅爭議咧，而家處理嘅方法更加多咧，係以色列嘅一個強勢又好啦，半強勢嘅係一種殖民，即係話將一啲以色列嘅猶太人咧搬去嗰啲地方度住，咁就嘗試將一啲本來住喺嗰度嘅阿拉伯人趕走。 係啊，其實咧要了解頭先我讲话成个以巴关系咧，对于我哋咧等阵去讲希伯伦系有一个比较简单啲嘅明白嘅，因为咧佢嘅占领咧同头先讲嘅 A、B、C 区都有啲关系。点样令到咧希伯伦本身系一个巴勒斯坦嘅城市，但系又有部分系俾犹太嘅殖民区所影响之下咧，将呢个城市咧某程度上真系一分为二。 嗯，听咗咁耐呢啲以巴关系啊，呢、這个城市究竟系边个打边个咁？我谂大家需要少少时间去消化一下。咁我哋依家嗱休息一阵先。咁我哋转头翻嚟咧，就会进入希伯伦呢个城市，再去讲下头先讲 A、B、C 区又或者呢个被占领嘅城市入面嘅面貌究竟系点样啦？ 巍峨嘅古城，倾颓嘅奠基。他们的灵魂无形中都在这歌唱时间上万不可信的变迁。温雅的儿女佳话，流血成渠的杀戮，凭吊轻衰的感慨。千年来饱历风露的基石，建造出文人墨客诗画意念的泉源。刹那间匠心独运的一隅，若然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建筑意主持：先奴曾卓然、冯杰。 继续翻嚟讲建筑意嘅城市啦，今日讲到嘅咧就系呢个。即系即刻要搞翻清楚，佢系巴勒斯坦定系以色列嘅城市啦。城市就系希伯伦啦。咁佢系巴勒斯坦定以色列啊？ 咁正式就应该系巴勒斯坦嘅。 正式巴勒斯坦。 如果你系根据嗰阵时1993年嘅和平条约啦，佢系属于巴勒斯坦管控嘅。 系啦，咁因为头先讲喺成大片土地入面都有分到 A 区、B 区、C 区。咁希伯伦就系喺 A 区入面。 系啦。 咁就喺巴勒斯坦嘅管辖范围啦。 咁啊，应该冇争议啦，因为全个城市都系巴勒斯坦管辖啊嘛。点解又有犹太人出现呢？咁其实呢个就讲翻之前啦，我哋讲个历史啦，最根本咧，佢就系闪族嘅祖先发源地啊嘛。咁所以咧喺呢个城市嘅最中间咧，就有一个咧叫做列祖之洞啊。 就是那時阿伯拉罕呢他們整個家族的墓地啦。咁就因為這個呢我剛才講過啦是猶太人的第二聖城嘛。咁猶太人呢在六七年的六日之戰之後呢好想奪返呢個聖城。但是冇辦法，因為呢嗰陣時呢已經係哇不嬲之前已經係分咗係俾巴勒斯坦嘅，國際社會都會覺得係嘅。咁如果咁樣搶，即係好唔人道啦，覺得 冇人支持你啊， 係咯，唔合理啦咁樣。咁於是呢佢哋就用第二個方法啦。咁其實當年呢喺六七嘅戰爭之後呢，以色列呢答應呢係歸還所有呢佢佔領咗嘅土地俾返巴勒斯坦同埋其他國家嘅，其他城市佢都肯。希伯倫呢佢就冇直接話會俾返。咁原因 佢講咗所有喎， 係啊， 又唔講希伯倫， 係啦，咁即係話其實佢都有古惑啦。咁六七年嗰年咧，即刻咧就有一班咧自稱為瑞士嘅旅客，就去到希伯倫嘅城市，咁啊做咩咧？遊客梗係揾酒店噶嘛， 嗯、 就去啲旅館度住咯， 係 咁啊幾好啦，係咪先？ 乜嘢啊？ 乜嘢？咁原來嗰班咧其實都係猶太嘅一啲極端分子嚟嘅。咁而呢一扎旅客咧喺舊城揾咗啲咁嘅旅店咧，就佔領咯，我唔走咯。 點哦，唔走， 我咪繼續喺度住咯，我又唔俾錢啊！你可以点呢？咁跟住呢 食霸王餐。 係啦，咁佢嗰陣时呢本身呢希伯伦呢係有犹太人亦都有巴勒斯坦人喺度住嘅。历史嚟呢佢哋呢都係好和平共住。有段时候呢亦都有基督教徒啦，其实就唔係好多纷争嘅。咁但係呢到咗呢班人嚟之后呢佢哋唔係本土嘅犹太人嚟㗎嘛。佢哋係外来嘅一啲宗教嘅抗议分子㗎嘛。佢咁样做呢其实呢当地嘅犹太人都唔鍾意。咁以色列政府咧係有少想幫佢哋噶嘛？ 佢幾多人啫？嗰度你話 其實唔使好多人嘅啫，佢係派幾廿個人。咁每一間坐喺度唔走，你都死啦，係咪先？你 點做生意啊？ 佔領咁同埋，因為以色列係強勢啊嘛，巴勒斯坦係唔敢去搞佢哋嘅。咁結果咧，以色列嘅政府啊，唔係巴勒斯坦，我幫你搞掂佢啦。你嗰度咧東北邊咧有塊空地嘅，我就安置你哋過去嗰邊。咁你就唔好教人哋酒店做生意啦，俾佢做生意啦。咁其實呢個係第一步嚟嘅。點解呢？因為呢喺希伯倫呢頭先我講啦，喺 A 地帶呢基本上全部都係巴勒斯坦管轄㗎嘛。佢而家偷咗一塊地。 佢點解出聲呢？有關以色列事，我幫你搞掂，但係用你塊地搞掂。 係啦，佢真係 都冇其他嘅地㗎啦，冇其他嘅地㗎都 係。其實呢以色列政府呢成日都會睇一啲呢巴勒斯坦人呢冇控制嘅地方呢佢就會插旗嘅。跟住就慢慢就會將佢變咗做私地帶。所以呢我就話點解地圖成日會變呢，因為佢會將個土地擁有權呢不斷去變。 呢度我都講一點呢，可能幫大家去理解發生咩事。喺我哋嚴格嘅今時今日嘅主權嘅研究或者主權嘅討論裏面呢，我哋講話一個地方有主權呢好重要呢，就係你係咪真係實質控制嗰個地方。即係譬如話，我同你都 claim 嗰度有主權，但係咧，如果你實質控制嗰個地方咧，你係有優勢。咩叫實質控制呢？你有人住喺嗰度，你嗰個地方係吉嘅地咧，大家咪繼續拗咯，咪石個界石搬嚟搬去咯。但係有人住喺嗰度咧，你就好容易 claim 到係屬於你嘅地方。咁所以點解話正話先頭講咁多，我哋講咁多落去話，點解搬啲人去嗰度住？點解霸住嗰度唔走？就係攞油就係決定主權，真係好大件事。 同埋以色列政府咧係有好多呢啲推波助瀾嘅，佢即刻幫你博水博電。会帮你起路，咁令到你嗰个咧社区先可以生存到嘛。 嗯，落落去就系我主权争议咯，即系呢啲就系实现证据，佢系实现控制嗰个地方证据。 所以你话系咪真系可以霸就霸到咧？喺某程度上咧，呢啲咁荒谬嘅事咧，巴勒斯坦系成日出现，都唔系话嗰阵时，今时今日都有。 我先讲六十年代、七十年代以色列嘅空军咧，真系可以强到好似美军咁强，唔系佢真系好似美军咁样噶，佢真系两三日就赢晒，冇得讲。七个国家唔够去打，你唔够。 系咪真系美军？ 真系好似美军咁强啊！仲有核弹。 系咁，佢嗰阵时嘅对手又真系自己各自为政嘅，即系我觉得六日之战佢输咧，即系佢哋输咧都系因为佢哋自己好贪心咯，每个国家都有预算盘。所以是不聯合啦， 是啊，但是都是 咁當然啦，當然啦， 地面部隊推進咁順利都是有原因 嘅，係以色列軍隊都是很強的。咁咁啊，講翻呢個希伯倫啦，咁當嗰班人咧喺個起咗幾間屋之後咧，而家咧就變咗係喺希伯倫咧舊城最近嘅一個最舊嘅以色列人定居點。咁其實咧嗰個媽媽就滋養咗一個社區，亦都叫咗好多猶太人喺嗰度住。咁但係咧呢個始終都去唔到個舊城中心。因为他们想要占据的是那时的列祖之洞嘛。 咁咪照板主碗继续 住喺个洞里 咯。住喺个洞度系 啦。其实呢整个旧城已经是巴勒斯坦人住，主要都是他们的后裔住啦。你怎可以占呢？咁在国际层面上他又真的属于巴勒斯坦人管恨的嘛。咁我不可以咁明目张胆嘛。咁于是呢开始呢就展开不同的占领啦。例如他们在希伯伦呢 其實咧，而家咧，以色列軍隊咧，可以隨時係進駐裡面嘅，可以喺街嗰度，同其他城市好唔同嘅。所以咧，呢、這個咧並唔係咧希伯倫自己嘅巴勒斯坦政府可以理到嘅添。咁佢哋佔據咗呢個之後咧，其實咧裡面咧仲有譬如有啲係猶太子啊，或者以前有一啲猶太學校啊，一啲佢哋嘅社區會堂咧，就揾一陣去佔領咯。咁慢慢喺舊城裏面都有三四座啲咁嘅建築物咧，變咗係一啲小嘅殖民區。之後咧，以色列政府咧仲會不時咧喺成個城嗰度咧有宵禁，唔俾人出街。可能係長至幾百日，就係俾你可能夜晚出下街買嘢嘅啫。咁喺呢段期間做咩呢？原來佢就係幫起基建咯，就將呢啲咁樣嘅碎濕濕嘅殖民區幫佢連埋去頭先第一個殖民區，咁係可以慢慢將佢喺呢個舊城裏面偷一啲地出嚟，而可以慢慢接近佢哋想要嘅嗰個墓地嗰度咯。 咁我哋依家如果去到希伯倫，其實係。分唔分得到话边一啲系渐渐地系啦，被呢个以色列啊聚居点 嗱，其实咧，如果系一个外人咧，就唔系好大影响嘅，因为咧而家嘅希伯伦咧，其实因为好多争议之后咧，终于咧喺1997年嘅时候咧，呢两个地方犹太人又咁样系偷下偷下，咁我哋巴勒斯坦人真系唔得噶， 你真系 我屋企噶嘛， 你真系当我唔知咩？ 咁于是咧，大家就有协议咧，就将唔系分 A、B、C 啦，佢已经系喺 A 里面咧再分 H 一同 H 二啦。咁咧 H 一咧就係巴勒斯坦人管 ，H 二咧就係猶太人管，而 H 二咧竟然就係包括埋咧呢個希伯倫嘅古城嘅範圍，即係本身係巴勒斯坦人嘅地方。咁所以咧以色列政府咧佢都咧有啲路咧而家喺個舊城裏面咧唔可以俾巴勒斯坦人行，即係猶太 OK 嘅，猶太人 OK 嘅，但係就係唔准巴勒斯坦人行。 我哋跳一跳翻出嚟咧，就可以帮大家理解。我哋成日咧都会睇到新闻，听新闻报道嘅时候，都一定会听到呢啲问题嘅，就系话咧啊，有啲嘅武装叛乱分子喺加沙地带啦，然后以色列嘅军队咧就进驻，啊，听成日都听到呢啲嘅过程嘅。咁啊，所以咧，就算你边个恐怖主义都好啦，以色列一定会即刻出军队。咁啊，亦都话咧，未经同意之下进入巴勒斯坦嘅管治嘅地方啊，系又喺边度啊？咁就系呢啲嘅新闻，我哋听落就唔觉有咩问题嘅。但系听完先奴嘅讲法之后，你哋感觉到嗰啲新闻背后，其实以色列嘅算盘，其实佢哋嗰个运作嘅模式，或者佢哋想做嘅嘢，其实系啲咩东西 咧？系啊，同埋咧系各方面都有啲计划啦。然后反而咧，我系住喺旧城里面，巴勒斯坦有啲路我唔可以行嘅，尤其是主。要大街，咁你谂下啦，个辛苦受影响喎。譬如我屋企门口前面嗰条路你唔俾我行，咁我点出门口咧？ 搵后门 系啦，咁可能未必过有后门噶嘛。咁佢亦都有啲路咧，系唔俾车行，唔俾巴勒斯坦嘅车行。咁变咗咧，成个希伯伦好大噶嘛。如果我由旧城去希伯伦嘅 H 1地区，即系巴勒斯坦人控制地方咧，我要兜大弯、嗯、我可能车程要多咗45分钟啦，本来系5分钟车程，变咗多咗成大半个钟。一日你就冇所謂，即係譬如香港成日修路啦，你一陣修一陣都冇所謂。你唔係喎，係唔知幾時你可以會開翻條路。 你冇辦法啦嘛，你又唔夠人打。 係啦，所以呢個咧就變咗係咧，希伯倫點解今日要講就係咧，佢喺呢咁樣嘅大家會覺得好不可思議嘅情況之下咧，呢班人咧喺裡面嘅居民就係點樣要再創建呢個城市，令到可以住到咯。 足意主持先奴曾卓然冯杰， 咁喺建筑上面系咪都会睇得到呢一种嘅分隔嘅咧？ 咁本身咧，希伯伦咧，其实就喺旧年咧成为咗呢个联合国定为一个文化遗产啦。咁、咧就系巴勒斯坦人去申请嘅，咁所以咧以色列咧当时系非常之不满。咁頭先講過咧，其實呢個城市咧，主要咧係12、13世紀嘅時候咧，佢叫曼屋嘅統治時代起嘅。咁所以咧，佢哋用翻佢哋本身嘅一啲當地嘅石灰岩起，成個城市咧，古城咧，其實個整體咧就好相似嘅。咁佢有當年嘅一啲阿拉伯嘅建築嘅元素啦。咁、但係今時今日咧，你係唔會完全好留意到嗰個城市啲建築物有幾靚嘅，因為咧你行入去咧係一個鬼城嚟。以色列政府咧，为咗咧想管控呢个地区，同埋想吓走啲巴勒斯坦人咧，所以咧佢喺近年咧不断咧都系将佢街市啊，同埋去地下嗰层嗰啲商铺咧，要勒令佢哋关门。你一唔开门又唔好做生意，咁我本来店铺嘅东主，我都要谂办法生存嘅，所以好多嗰啲人都走咗。咁另外咧，啲人如果条街都冇铺头行，咁我要买嘢都唔得啦。咁即系我都被逼，我都唔系好想喺啲地方住。咁仲要咧，佢其實有好多嘅措施咧，令到啲人咧更加喺嗰度生活唔安全嘅。例如咧，頭先我講話嗱，好多殖民者喺度住啦。其實如果大家即係住我冇乜所謂啦，你唔睬我，唔睬你啫。 咁但係個情況唔係咁喎。點解呢？因為呢佢嗰啲殖民者呢其實有目的嘅。頭先我話佢佔據咗幾個猶太人嘅建築物啦。但係呢當佢發現呢譬如有啲巴勒斯坦人呢頂唔住啦走咗之後呢佢就佔你間屋。 我解啦。 佔咗之後呢就我要囉。咁同埋呢猶太士兵呢佢哋呢嗰陣時係強佔咗某啲屋嘅屋頂嘅。你而家呢如果喺舊城行呢你望上去呢你會成日見到有啲猶太嘅士兵係揸住支槍呢係唔知對住邊個嘅。咁所以你喺城嗰度行呢你會有一種咧好驚嘅感覺嘅喎。 係啊，嗱，我哋調翻轉又跳翻出嚟去理解咧，即係喺即係成個復國運動裏邊咧，以色列啦或者猶太人咧認為咧中東世界咧係一直對佢哋係唔公平，或者成個阿拉伯世界咧係一直置以色列咧於依個危急存亡之秋嘅，即係因為咧佢隨時都有打佢嘅可能性。咁所以你會見到，就算佢哋本身佢哋唔單止係軍事上面可能係有壓力壓迫力啦，但就算普通人啊，尤其猶太人咧，對於伊斯蘭世界咧，都未必係一個好正面嘅觀感，因為其實佢哋好長時間之下咧，佢哋認為佢哋嗰個即係復國運動啦，同埋佢哋嗰個嘅即係種族嘅信仰咧，認為其他人咧都係壓迫佢哋，咁所以佢哋做啲咁。即係 offensive 啦，或者佢哋啲咁嘅力量嘅行為咧，背後佢哋都有套諗法喺入邊。 係，咁但係可能我諗國際社會就會係譴責嘅，因為咧頭先我講嘅一啲猶太殖民區咧，或者佢叫以色列定居點咧，其實係合法嘅。國際法庭咧係判咗呢啲咧係需要咧係拆卸嘅。咁當然啦，以色列政府係唔會做呢樣嘢啦，即係只會拖延啦。所以咧舊城咧，而家有啲屋咧，甚至咧佢嘅地下咧係巴勒斯坦人擁有。但呢铺头又俾人勒令就删咗，但系二三楼咧系一啲犹太嘅殖民者佢占据嘅，咁会衍生咗咩情况呢？其实如果你喺旧城行咧，只要抬头望一望咧，就会见到点解咧喺条街啊，喺你嘅头壳顶啊，就有一个铁丝网咧，将成条街咧就封咗一层。咁但系你透过铁丝网到望到个天空嘅， 系 咁好奇怪啦。点解咧？呢、這个又铁丝网又唔系冚到顶，咁系避雨定系爱嚟避太阳咧？做唔到噶嘛呢样嘢。咁點解呢？因為頭先我講咧，有啲殖民者咧係住二三樓嘅，佢哋好中意咧向喺街嗰度行嘅一啲巴勒斯人咧抌石頭啦，或者抌一啲 二三樓抌石頭死得， 係啊，或者抌樽啦，或者屎啊、屙啲尿啊，擺落佢袋度抌落去啦，就係、是、想嚇走佢哋啲人咯。咁所以咧，佢哋咧冇辦法，就要起一個咁樣嘅罩。即係可以撈到幾多垃圾，撈幾多垃圾，所以而家你望上去就會好多垃圾。 嗯，大家如果上到去我哋個網站 rthk.hk 啊，咁喺翻我哋建築二嘅網站，亦都有今次我哋講嘅城市希伯倫嘅圖片啦，亦都睇到咧頭先 Sino 所講嘅呢啲鐵絲網啊嘅圖片嘅，其實就都係見到嗰個分隔係點樣。 係啊，同埋翻去我哋建築二嗰個觀點，我哋一直講啊，啲城市咧都係啊點樣發展啊，點樣通勤啊，點樣交通啊，點樣去經濟啊，即係或者企得。几靓去炫耀啲乜嘢？但系今次希伯伦咧，我哋讲好多就系话，以当原来里边嘅人系敌对嘅，里边嘅人同人之间系持续有张力嘅，系嘛？喺咁嘅情况之下嘅建筑又系点嘅建筑咧？即系嗰个张力系去到可能一层楼嘅楼上楼下都系敌对，同埋你会觉得对方唔想对方好过嘅时候，咁、那个建筑亦都深深咁受影响，亦都即系变到好似正话先路所讲嘅系横嘅铁丝网。我哋一直听铁丝网都系。 打直嘅， 打直啦，咪起高佢，等你过唔到某条线啦。但系横嘅铁丝网咧，真系第一次去。 呢、這个都系佢哋巴勒斯坦人嘅自救方法嘅。其实都有直嘅铁丝网嘅、我讲。 当然有啦， 因为咧嗱，其实如果你好近喺旧城里面咧，头先我讲啲犹太人嘅聚居点咧，其实咧佢哋有好多妇女同埋小朋友都喺嗰度住噶嘛，成个家庭喺度住噶嘛。咁咧，佢哋有規定喎。如果14歲以下嘅小朋友咧，犯法係唔犯法嘅。咁所以呢啲小朋友咧，就由細就俾佢哋教育到咧，啲猶太小朋友就會向啲巴勒斯坦小朋友抌石頭、吐口水或者屙尿，就係想嚇走佢哋咯。啲婦女都會好鼓勵佢咁做。咁所以咧，佢哋咧就會揀咧小朋友翻學嘅時候就抌石頭。咁小朋友就好驚啊嘛。咁當地咧都會有啲人咧。志愿组织啦，会系护送啲小朋友翻学嘅。咁但系咧，如果当你有冲突嘅时候咧，有以色列嘅士兵出现咧，佢一定咧，因为佢嘅目的系保护犹太人，唔系保护人啊，记住。咁所以咧，佢一定会咧系帮犹太人嗰边，而佢捉咗巴勒斯坦人，佢就话你搞事咯，你企喺度，你俾佢抌， 你唔出現佢唔抌你咯， 走快啲嘛。 係咯，咁而家變咗咧，有啲學校咧，佢都會將嗰個翻學時間改一改，即係避免咧同猶太嘅學校咧個時間重疊咧，等佢放學唔會見到啲學生，唔會俾人抌石頭咯。所以咧都幾被動嘅方法去做，所以咧喺呢啲咁嘅路上面咧，都會間中咧會有鐵絲網，但其實鐵絲網唔 effective 嘅，講真的，都要抌石頭都會抌到你噶嘛。 同埋可能裏邊更加重要嘅問題就係、如果有一個城市裏邊有一啲嘅人一心咁令到另外一批人不宜居嘅，即係話你係要令到嗰個城市係不宜居，咁喺咁嘅情況之下，你同佢哋講話共融啊，我哋一齊生活啊，同心同德啊，解決所有問題啊，或者我哋共同建設咧，其實係廢話嚟嘅。即係呢啲除非太 聽唔明 嘅， 我覺得 你可以諗下，就係當文化差異好巨大，兩邊嘅人係敵對，或者有一邊嘅人有心令到另一邊人唔好過嘅話咧，嗰、那個城市係冇辦法可以繼續運作。 係啊，所以 必然係要逃走嘅。你一定會俾佢即係推拉因素之下，你一定俾佢，我不如走啦，住喺希伯倫咁慘，我巴士坦人。 但你又中咗計喎，你又中咗計喎，因為佢就係想趕走你嘛，佢就想辦法去趕走你嘛。 你平民你唔會諗咁多嘢，係 啊， 自己生活。 咁你又錯喎，近年咧，因為咧真係嗰個人口越嚟越少。所以咧，巴勒斯坦政府同埋一啲國際機構，包括聯合國咧，因為咧而家始終呢個古城咧都係受保護啦。咁、其實你咁樣除咗話趕走啲人之外咧，亦都破壞佢本身整個嘅城市結構，因為佢驚咧啲殖民者咧慢慢喂，因為佢唔係唔單止唔中意你人，係唔中意你成個文化啊嘛，佢亦拆埋你屋噶嘛。咁所以佢哋咧都開始去計劃咧，就係呼籲翻啲人咧入翻去舊城度攞翻你應得嘅嘢。 所以个结果咪就系两边嘅人咧，就系佢唔系为咗住喺度，即系佢唔系啊，我 系为咗霸喺度， 为咗因为对方喺度，所以我哋要喺度。 唔系，我觉得都系嗱，我自己会觉得咧，如果你巴勒斯坦人嚟讲咧，佢本身住喺度人咧，佢哋又唔系话霸翻嘅，我觉得只不过系一种当地人对于土地嗰个感情咯，因为始终系你嘅祖业啦，你真系好想住翻呢度。 如果一讲到咩民族感情啊嘅问题，就未去到，因为嗱，你两边人都可以认为嗰度我 嘅 地方，我祖坟，我祖坟都喺度。 唔系咁，但系 immediate 你住开嘅人嗰阵，你个感情可以深啲嘛？因为你犹太人真系，即系我自己觉得咧，你譬如殖民者系用一个宗教方式，佢唔系中意嗰个地方。 如果我哋上次陈述嗰样嘢，就系嗰个异化嘅过程就咁样诞生，就系、话当有一边嘅人令到你唔想住，令到你变成一个不宜居嘅城市，嘛，你要同佢对抗嘅时候，唯一方法就系你俾佢令到变得更加残忍。你都要用同樣嘅方法面對佢，咁結果就係嗰個城市整體就會向下走， 就越嚟越不宜居啦。 即係我哋會發覺其實好多個城市，就算係曾經幾好嘅城市都好咧，都會面對住呢啲咁樣嘅問題。 係，咪嗱，我自己就覺得佢呢個方法咧，又唔係你講到話咁不宜居嘅，即係其實佢而家呢個政府，即係而家巴勒斯坦去鼓勵啲人翻去咧，都係好嘅，因為我覺得如果你從一個文化角度睇咧，佢可以啲人入翻去咧。譬如佢哋會翻新一啲舊屋啦，佢哋會用翻當地嘅方法同埋一啲材料去做咧，其實都係令到呢個城市不斷可以保存翻去滋養翻佢本身有嘅價值咯。咁而呢啲人去除咗嗰個城市本身嘅硬件，其實佢嘅文化同埋佢點用呢個城市都好緊要噶嘛。所以咧，你要 keep 住有人喺度用呢個城市咧，呢、這個城市你先覺得佢係值得去保留。 仲有啲樓唔住都會爛啊！係啦，即係都唔好話有咩敵對人住，就算啲樓丟空咗都好快拆。 係啦，因為我成日覺得破壞城市唔係破壞個城市建築物，係破壞成個城市嘅文化一啲活動，你先會令個城市完全消失啊嘛。咁、所以咧，其實去到希伯來咧，我譬如行咗半日咧，其實你係冇心機去睇呢個城市有幾靚。因为你见到咧系好多咧，可以讲话系一个城市佢唔想俾人见到嘅丑陋嘅地方咯。但系咧又会好令你好深刻记住呢个城市嘅。我都会有经过啲检查站，经过检查站之后咧，有一边有条街系基本上唔可以有巴勒斯坦嘅人出现。咁有啲人就会喺个边界嗰度企啦。佢好似成日都想俾到啲猶太人見到咧，我哋係唔驚你，但係其實佢哋係驚嘅咯。咁你每處地方咧，你都會見到有個衝突，未必係一個正面衝突，但係你會見到有好多嘅 contradiction 喺度。所以呢個城市咧係好特別嘅，那個感覺咧就好似我之前教育城市咧，全部都係好靚啊，或者好有特色。但係呢個特色咧就係在於個佔領咯。而我覺得咧，好多人都會研究一啲佔領嘅城市嘅當地人點樣去加一啲 illegal structure， 一啲非法嘅，譬如先我講啲鐵絲網咧。其實咧，某程度上呢個城市咧慢慢去成長咧，如果經歷一啲咁奇怪嘅事咧，佢會自己去調整，令到佢適應當地嘅生活咯。所以咧，我覺得嚟希伯來咧，大家真係抱住一個咧，真係要了解下當地歷史咯。我最深刻就係因為我當時係有個佢哋嘅副市長嚟帶我哋噶嘛，咁佢睇完之後咧，佢就同我哋講話，希望你今日見到呢嘢就可以，你哋翻翻你原本嘅城市或者國家，就講翻俾其他人聽啦。因為我哋呢個地方真係冇人會知噶，我哋如果唔嚟過唔講出嚟咧，啲人係唔會明白我哋嘅慘況咯。 主持先奴曾卓然、冯杰。 背后除了话一啲民族上面啦，咁亦都系牵涉到宗教嘅唔同啦，咁所以咁多冲突啦。之前大家都话呢个系一个宗教嘅圣城，咁入面有好多嘢大家都系争持住。咁其实佢哋会唔会喺一啲宗教嘅建筑入面都会有呢种张力喺度不断咁样拉扯？ 当然就系呢一个列祖之动啦，因为始终系三大宗教佢哋嘅圣地嚟噶嘛。在七八年前呢，由奥图曼之前开始呢，其实都是回教徒呢占领了这些地区很久的了。咁但呢七八年前到呢，这个圣城整个襟棚呢，整个建筑群呢，基本上就犹太人不可以进去的。咁佢嗰陣時呢已經係變咗做一個回教寺㗎喇，咁所以呢好多伊斯蘭教徒喺嗰度朝拜啦。咁直到去1967年呢，以色列呢即係短暫佔據咗希伯倫之後呢，佢先第一次78年之後第一次有猶太人可以去到呢一個咁樣嘅墓地，亦都可以入去下面呢。其實真正嘅墓穴呢就係呢個墓地嘅下面呢，一啲山窿裏面呢有佢哋啲先人嘅嗰個嘅遺骸喺度嘅。咁呢而家呢呢、这、一個咁樣嘅襟棚咧，其實都好得意嘅，因為咧佢變過好多次嘅。之前有譬如試過教堂啦，教堂變回教主，回教主變教堂，跟住而家咧最尾變咗咩咧？就喺九四年嘅時候咧，曾經咧有一個猶太人咧，佢一個激進分子啦，就入咗去呢個回教主，殺咗廿幾個喺度朝聖嘅回教徒，結果咧令到大家覺得有紛爭啦，將呢一個回教主本身回教主一分為二，有一半咧而家就都係仍然係回教主，另一半咧就變咗猶太會堂。咁所以咧，而家呢一個建築物咧係有兩個入口嘅，主入口舊城入口咧都仍然係回教徒，但係一定要係回教徒或者遊客先入去啦。而遊客咧亦都要係，譬如女人咧係要鋪巾嘅。咁猶太人嗰邊咧，即係唔係回教徒先可以入去啦。 係。 咁所以咧，你係見到咧有好明顯嘅紛爭喺度嘅。 咁一座建築物咧，就兩個宗教都大家 共用啦，叫做 叫分，又唔係分享，叫咩？個各自一邊咁樣啦。 係咯，各自。所以咧，其實都幾奇怪。其實兩個係敵對，但係又要共存咯。就係所以就好解釋呢個城市嘅矛盾一樣。無論喺建築、喺城市、喺佢生活，都係處於兩個敵對，但係又要共存嘅畫面。 但係佢點樣去分割咧？即係佢係咪中間起埲牆啊？定還是有屏風啊？定用啲咩？ 本身咧都有小部分嘅牆啦，有幾個嘅窿嘅。咁啲窿咧，佢都係用一啲好簡單嘅屏風去分開嘅啫。正式咧，佢就冇話完全去分開嘅。咁但係你入到去都好發覺唔同嘅，因為喺伊斯蘭嘅回教寺裏面咧，其實好明顯咧，佢會有一啲譬如回教寺嘅聖台啊，都會見到啦。猶太嗰邊咧，本身咧佢以前唔係回教寺一部分嚟嘅，佢係一個庭院嚟嘅，咁所以咧，你而家見到咧係以前嘅回教寺入去嘅地方，佢而家咧就會變咗唔同嘅一啲房啦，其中一個咧就變咗做猶太廟嚟。 嗯，哇，真係幾難以想像，即係一個兩邊嘅敵對勢力點樣共用一個空間，一個空間唔單止係講緊一片嘅國家嘅領土或者一個城市嘅土地，而係細細一棟嘅建築物入面都可以有呢一種嘅張力存在。 寸土必爭，你真 係諗，係啦，諗到隔住埲牆就係你嘅敵人，即係有種咁樣嘅感覺。 同埋最緊要咧，係佢哋底下面咧係兩個都共同覺得係屬於佢哋嘅祖先嘅屍骸嘛。咁所以咧，你喺係啊，你喺橫切面同埋你喺個平面咧，都係好多紛爭喺度嘅。係， 即係一個充滿紛爭，亦都充滿住張力嘅城市啊！呢個希伯倫，咁大家就可以即係亦都上去我哋嘅網站度啦，睇下多啲關於希伯倫呢個城市嘅圖片啦。咁亦都去了解一下呢一段，可以話係呢兩世紀以嚟最難解嘅結啊！就係呢個紛爭可能一直持續落去，幾時先可以解決得到咧？真係冇人知道。咁啊，希望之後可以有個更加好嘅解決方法啦嚇。咁我哋今日咧就介紹完希伯倫呢個城市啦。咁我哋下個嘅星期一晚咧就繼續同大家去其他的城市一起游览一下啦，下个礼拜再见啦，拜拜， 拜拜。 建筑二主持先奴曾卓然、冯杰，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